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邓丽君的一首歌曲啊，是她在1983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漫步人生路》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是邓丽君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粤语歌曲了。直到现在啊，就是在路上的时候，经常还会听这首歌曲，因为它的确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时光流逝，然后你行走在路上，好像是走过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种印象。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鹿晗，这是他在2016年《Explore》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微白城市》。那这首歌曲呢，他在跨年晚会上曾经演唱过，也让很多的粉丝是大为的惊叹。 看雪在手中融化，城市变白，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上衣霓虹灯的倒影，冷风里向你靠近，白色气息降雨。You look so wow wow， 基本上都在回头看你，身材变乱了心跳。Let me take it out out。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哦，倒数开始的时候，你的双手 let me hold， 握着幸运的指头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倒数开始的时候，你的双手 let me hold， 握着幸运的指头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想起大型的那些热力，不管你的冬天会不会冰，都是时候敞开。Oh yeah， we look so wow wow， 那些放肆幻想是我们的 jingle bell bells， 不然都可以。

挽回，也只有心碎。情愿你挽回，也只有负累。情愿我背着祝福撤退。 我要高飞。